一声枪响，君莫笑在此时突然开出了一枪，子弹飞出，人却是借着后坐力倒飞了出去，刚刚好避过了烈火焰尽灰蓝的这一扫把。不过他射出的子弹却也是打了个空。这魔道学者能在空中完成六段如此高的连击，是因为这职业在空中挥舞扫把攻击时能给自身一个浮空效果，否则再快的手速在跳起这点时间里也顶多完成两段普通攻击。王杰西不是普通人物，充分利用这一点，扫把攻击的同时控制着人物的身形，就是为了躲避对手可能的攻击。这一枪又近又快，却还是没能打中他。 李记， 王杰西点名，立刻有人应了一声，在地上一边飞跑一边朝君莫笑拔枪射击。李记，微草战队的主力，此时拿着个27级的神枪手弹无痕，作为远程攻击者立刻朝君莫笑追打上去。职业选手的枪法呢，自然是没得说的，对于移动目标不说百发百中，准确率却也要远高于普通玩家。弹无痕手抄25级子午西部左轮，瞬间已经打出6发子弹。枪不同于其他武器，攻速这属性并不是指子弹飞行的速度，而是以装弹为表现形式的。最快的是自动手枪，攻速10，可以8弹连发。其次是左轮，7或8的攻速，6弹连发。再次是手弩，4箭连发，攻速一般是5。随后步枪，攻速2或3，一般可以连射2枪。最慢的是手炮，一次一炮，打完就要装弹。靠这种形式，5种枪类型成了攻速上的差别。玩家根据自己的习惯，自己的角色各需所趋，各种枪类除了攻速不同，攻击力当然也不同，而且在伤害计算方式也和其他武器有些不同。拿左轮手枪来说，武器所带的攻击数据是6弹的总和，所以单发子弹的伤害可以算是攻击力的1/6，其他枪类依此类推。此外还有一些特别的效果，如手炮的范围伤害，步枪的穿透伤害，这都是普通攻击就拥有的。弹无痕6弹连射，君莫笑浮空移动中反而不好闪避，当即千机伞一撑，伞面打开，6发子弹齐齐打在伞上，窜出火花，结果倒是成了一股推力，把君莫笑更快地推了出去。众人都有点吐血，这武器千变万化的有些过分了吧，居然连盾牌都可以。君莫笑落地后头也不回的就跑，1条9想正面打那是绝对无可能的，这些可都是职业选手，就算散人前期拥有多技能的压制，却也没过分到这种地步。叶修能把梁芳和刘小别轻易虐倒，一是的确技高一筹，二是散人前期的多技能优势，第三则是这两人对散人完全没有经验，靠着多方面的因素才把对方的差距拉到了天上地下，尤其后面2点原因尤为重要，否则就算是大神级的选手，对普通选手也没把握说是必胜，肯定要考虑临场发挥之类的问题，否则比赛还用打吗？双方阵容排出来比比名字就分胜负了，这道理和足球篮球什么的都是一样的。 小杰， 王杰西喊着，高英杰应声，手下月落乌啼飞快骑上扫把朝君莫笑追去，王杰西的烈火焰劲在落地后也立刻再次飞起，这两个魔道学者飞的都是极低，几乎是在擦着地面， 这飞得越低意味着更快，因为飞行距离是有限的，到距离后跳下扫把落地当然是越低越快，这更快的速度就是在这中转的过程中抢出来的。这叶落乌啼和烈火焰烬的飞行高度已经是到了极限，这也是靠操作完成的，极快的手速才有可能在起跳一瞬便完成飞行操作。巨墨笑突的止步，回身一个格林机枪，陡枪操作之下，一串子弹硬是分成两行袭向二人。叶落乌啼和烈火焰烬一左一右却是斜飞开去，躲过子弹之余，二人却也拉开到了一个陡枪也无法照顾到的距离。这一停步，立刻又进了枪手的射程。李继和柳飞两人的神枪手角色齐齐开火，一时间子弹纷飞， PK 暂时成了一场枪战。作为战队的重复的两个职业，李继和柳飞两个神枪手的存在本就是一种战术的选择，二人配合巧妙，柳飞的堕落天使射击追打君莫笑，李继则是判断君莫笑的走位进取预测攻击，子弹不断射落在君莫笑脚边，打得泥土纷飞，却死活打不到君莫笑的身上。李继和柳飞的配合固然精彩，但叶修又何尝不懂这二人连射的把戏，李继预测他的走位，他却反过来预测李继的判断。李继和柳飞也是无奈，这30级不到的职业实在限制他们的发挥，如果再多些技能，至少配合控制的区域能更大一些。现在呢，普通攻击却是成了二人主要攻击方式，这 PK 时哪有靠普通攻击的，主要还是靠技能的运用。但30级以下的这堆低阶技能对于李继和柳飞进行的配合实在没什么帮助，不过二人的攻击总算是拖住了君莫笑，一边王杰西和高英杰的两个魔道学者继续低空飞行快速掠进。琉璃之地并不是什么一马平川的所在，叶修让君莫笑一路躲避，早已看准了方向，几步跑过后纵身一跳，越过了一段矮墙，就地一蹲，两名枪手的攻击只能朝着土墙泄愤。 李辉、周叶白走左边，肖云、乔一凡走右边，枪手继续正面压制。 王杰西指挥着。 是。 队员各自应声，按布置行事。李继和柳飞的两名神枪手一边继续前进，一边保持攻击，压得君莫笑在墙后不敢露头。李一辉的角色是个柔道，和周叶柏的鬼剑士一起从左路冲上，萧云的战斗法师云霄和乔一凡的刺客辉月走右路，中路是两个魔道学者，三路中自然是走最近路途的魔道学者最快一些，左右两路却是防备君莫笑躲在墙后朝两边逃窜。王杰西的考虑不可谓不周密，只是等他和高英杰的魔道学者率先飞过土墙后，左右一扫却根本不见君莫笑的踪迹。王杰西视角转了一转，最终落在了离土墙不远的一间破旧的土房。左右两路人马先后也跳过了土墙，一瞅不见君莫笑也是各自一怔。王杰西这次没有喊话，改在频道里向个人飞出了指示，左右两路人继续各分左右绕到土房左右，顺步过去朝房后看了一眼，队伍频道里做了报告，没有其他出口。王杰西点了点头，身后副队长邓富生的骑士和两个神枪手也已经赶到，王杰西早已做好了布置，一起发起了冲突。两名神枪手各取了角色，朝屋里不断的射击，邓福生的骑士盾牌掩护， 身后跟了几个近战的角色。两个魔道学者却是骑了扫把飞在他们的头顶，这是要以最快的速度悉数冲进土房，挤占空间，完全不给君母校堵门的机会。转眼冲着门前，邓福生的骑士蹲身朝里一滚，让出的空间，两个魔道学者几乎是并排飞了进去，看也没看，各朝一边撒出了驱散粉，后面几人也是紧追着挤进了土房。结果房里根本不见君木校的身影，所有人都怔住了。此时只有屋外的两名神枪手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他们的任务是掩护，此时依然是持枪对准土房门口。君木校再冲出时，他们的任务就变成了阻截。 人呢？ 终于是有人疑问地说出了这个问题。芒杰西也怔了好一会儿，角色从土房里走出后，又是左右仔细看了看。琉璃之地这样的破旧土屋的确很多，但是刚才那点时间，君莫笑蹲着一动也只够移动进这间屋了，朝其他几间移动的话，肯定会暴露在大家的视野内的。 怎么了？ 屋外的神枪手这才发现有些不对。 人不见了， 有人回答二人。 哎，奇怪，你看到了吗？ 微草的训练室里，众人甚至开始了真实的交流，只觉得自己角色的视角都不够看，纷纷都到别人的电脑上去找线索了。 右边那个枪手压制， 王杰西突然指示。众人一怔，两名神枪手视角一转，右边的确又有一间土房，两人也不多问，立刻开火。 一凡，去看看后边，其他人跟我冲。 王杰西指示下来，乔一凡的辉月跑去看那土房是否后有出路，其他人则是和刚才一模一样的阵型朝着这间土屋奔去。差点忘了，那家伙还会引分身术的，当瞬移来使用的话，这个距离也是可以达到的。王杰西正是想到了这一点，对君木校的移动距离重新估计后，发现这间土房也是君木校当时可以躲进的。射击制压，骑士盾牌掩护，滚入，魔道学者齐飞进扔驱散粉。乔一凡报告后面没有其他出口，所有人跟着一起冲进屋。一切都很顺利，行动基本是对方才一次突袭的完美复制，就连结果都一模一样，屋里不见君莫笑。芒杰西跳出了屋，再次认真评估，没有了，除了这间屋子，君莫笑根本不可能再有其他的选择，哪怕是用到影分身术都不可能。难道还有什么我忽视的低阶技能？王杰西脑中开始了对24个职业20级以下的120个技能进行搜索。王杰西的烈火焰烬从房间里走出，继续观察着周围的地形。他知道自己肯定是忽略了什么，角色绝不可能这样凭空消失，20级以下的低阶技能里也并没有潜行这一类的消失技能。两间土房都已经排除了君莫笑存在的可能，第三进的是一间。王杰西看了看后却是摇了摇头，不可能，这一间的话时间上不允许，蹲下移动是很慢的，就算是一路翻滚也来不及。那间房想在众人之前隐藏身形躲进屋，除非是像魔道学者一样低空飞行，但这个是散人，不可能会的。低空飞行，低空飞行。王杰西猛然间回过神来，君莫笑不可能像魔道学者一样低空飞行，但是类似飞行的技巧却并不只是魔道学者专有， 同样可飞的有枪手的飞枪。只不过飞枪如此低空使用的话，飞行距离势必很短，但是至少保证了移动速度。飞枪只是一种操作方式，又不会冷却，多使用几次即可，只要每次的衔接连贯一些就好，这对于职业选手来说算不上是什么难事。 11点钟那间房。 王杰西顾不上想太细了，做出这种可能性的判断后试一试就知。 一凡去后面，其他人跟我来。 又是同样的命令，其他队员虽没有反应过来，但队长的指示还是一一照办，战术再一次被复制，过程再一次被复制，同时还有结果。 又没有。 王杰西的判断接连三次落空，这是微草队员们从来都没有遇见过的情况，此时一个个都很是震惊，这个君莫笑到底是躲到哪里去了？王杰西的魔道学者早已经又到了土房外，再看左右，绞尽脑汁却也想不出君莫笑还能去哪里了。 你这是干嘛？ 星星网吧里本来是和叶修说事情，叶修这边开打后就一直站在叶修身后关注的陈果目瞪口呆地喊道，他这个视角自然是完全清楚君莫笑去了哪里。就在君莫笑翻着跳过土墙蹲下以后，叶修蹲身进行着飞枪的操作，一下一下，每次飞行的距离都很近，但速度却是很快。叶修的节奏控制得相当出色，这刚一落地，下一个飞枪的操作就刚好接上。陈果这要不是看到枪口一次一次喷出的火舌，几乎看不出这是由多个飞枪操作连成的移动。如此移动了几秒，君莫笑猛地转身，画面一闪后人已经进了一间房，一边躲入房角，一边又是一个影分身的操作。一次用是使用，二次用那就是解除了。影分身不是枪手们射出的子弹，是可以被施术者解除掉的。再然后，叶修飞快地又用了一个操作，强行退出游戏。在游戏画面退回电脑的桌面后，陈果终于是难以置信地喊出了那一声。 你说什么？ 叶修这边这才摘下耳机。 你退出游戏？找死啊！ 陈果指着屏幕说。如今技术条件优势，上下线的延迟已经降低了许多，但是在战斗中的时候，普通的退出是无法进行。当然强行关闭游戏那是怎么也无法阻止的，但这样角色留在原地的延迟会大大延长，基本再上线时十有八九会是尸体，否则战斗中下线也像瞬发剂一样可以随便使用的话，那玩家用好下线盾就都成不死之身了。 时间够了。 叶修却是笑了笑。 怎么可能？ 等他们找到我，我已经完全退出了。 他们过来哪需要那么久？ 他们看不到我进了这间屋。 为什么？ 你没注意到吗？我飞枪全是蹲身低空完成的，有那堵土墙挡住视线，他们看不到的。在之后的影分身，我也在他们赶到之前解除掉了，等他们过来的时候，什么也发现不了。 可是刚才那里好像一共也没几间屋吧，随便找找不就发现了？ 陈果说的有点迟疑。坦白说，刚才那里的地形情况，君莫笑的视角也就是一扫而过，他根本就没去在意，也没记得太清。